Music Radio。 在光阴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零点一过，现在是3月8号了，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祝福收音前的每一位女性同胞节日快乐。另外，王平在节目一开始也要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男性同胞，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累，这一天也一定要有所表示。不要说自己没时间，好，就算你没有时间陪他出去浪漫一把，去约会一次，但是至少回到家里你可以表现一下，比如说帮他干点家务，或者是亲自下厨做几道可口的小菜。那在这里王平提醒你，一定要带上一瓶红酒和蜡烛，制造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你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几部爱情老电影。但愿今晚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晚上。那今天的节目，王平就想推荐几部浪漫的爱情老电影给各位。如果你在听到今天的这些电影，包括这些电影主题曲，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感触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支歌来自于陈可辛导演的《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张学友所演唱。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你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 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节目一开场，王平推荐给你的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陈可辛的歌舞片《如果爱》。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背叛、利用、矛盾、等待和逃离的故事。浓重的背景，华丽的歌舞，敌不过那十年前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和十年后汹涌澎湃的一池碧水，给我的感觉就是冷，冷到刺骨。戏中戏，梦中梦，什么是现实，什么又是虚幻？小雨、张扬、班主、孙娜、林、聂文，我想他们各自都挣扎在角色的爱恨情仇里，殊不知生活也与他们开了一个同样的玩笑。影片里的周迅为了生存，为了不断的往上爬，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和抛弃金城武。只是我在关掉影碟机之后，突然有一种若有所悟的感觉。男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如果长得不够帅，连被女神伤害和抛弃的资格都没有。想到这里，我就会有一种黯然神伤的感觉。不过我相当喜欢周迅在影片里浅吟低唱那首《外面的姿态》。周迅这个演员给我的感觉，他的魅力就是他拥有一张永远单纯的脸和一双永远天真的眼睛，还有就是他外表之下不为人所知的那份倔强、高傲和永不服输。想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外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几部浪漫的爱情老电影，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虽然它不是电影，但是我却觉得它比电影还要精彩。它是张学友1997年的音乐剧《雪狼湖》。这场音乐剧我最爱的就是开场的那一首《不老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深深地打动着我：真爱总会是永远，爱是永恒。为他夺得了那一年的年度颁奖典礼的六项大奖，而同年《不老的传说》让他获得了销售大奖。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首《不老的传说》。 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靠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每回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从十世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将星光深处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如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回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唱，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 雪狼湖是张学友于1997年推出的音乐剧，是在他歌唱事业经过了80年代末期的 那一段时间的低谷，和九十年代初期吻别祝福的辉煌之后，他决定要找一个发展的新道路，于是这出《雪狼湖》就诞生了。我个人相当喜欢这出音乐剧。2005年，我在安徽芜湖和江苏南京连看了两场演出，并且在安徽芜湖那一场演出开场之前的一天，顺利采访到了张学友。那天他刚刚飞到芜湖，经纪人跟我说他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说一定要长话短说。可是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真的，如果经纪人不告诉我们，我们真的看不出来他有3天3夜没合眼，只不过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血丝。可是他仍旧配合我们身材飞扬地去做完了那场采访。后来我仔细想想，好像我们真的蛮配合经纪人的话，我们真的是长话短说，问了大概有5-6个问题，然后几个为南京后面的那场演出做宣传的 ID 就退出来了。我们说赶紧睡吧，他就说谢谢谢谢。后来听说我们走了之后，他也就睡了2个多小时，就立马赶到芜湖那个演出现场去彩排了。第二天在芜湖的舞台上，我真的一点都没感觉到他连续那么久没睡好，又唱又跳，相当精彩。前段时间有人说张学友可能要重演这出《雪狼湖》，我真的是兴奋不已。我各方打听，各方跟这种演出公司的朋友去打招呼，我说要买票，千万不要一开票就没了，给我留。可是后来这方面就没有消息了，多少还是有点小失望。后来想想，那么长时间的一出演出，那么多首歌，还有那么多段舞蹈，让现在的张学友去又蹦又跳，说实话真的有点难为他。不过他演我一定会去看，他不演，那如果我想看，我也只能去回看当年的录影带了。只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就好。好了，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那首《爱是永恒》。 爱点亮心灵，永远不会熄，燃烧着真心情意，诺言已不必。这一生只要有你，什么都愿意，有欢喜有哭泣，一切变成甜蜜。黑夜和晨曦，狂风和四季，我想温暖的摇椅永远抱紧你。我的心从未曾犹豫，最真的爱全都献给你。我和你相守相依，真爱生死不移，穿过悲和喜，跨过天和地。我和你永不分离，千千万万世纪不变无际。爱是永恒，因为爱是你。生命会停息，岁月会交替，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放弃。我的爱无眠的友情，生生世世只愿伴着你。我和你相守相依，真爱生死不移，穿过悲和喜，跨过天和地。我和你永不分离，千千万万世纪无边无际。爱是永恒，因为爱是你。 千万万世纪，无边无际。爱是永恒，因为爱是你。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

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前面我说了，过了零点，今天就已经是三月八号了，所以在节目当中仍然要祝福收音前的每一位女性同胞节日快乐。另外要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男性同胞，今天不管白天再忙再累，请一定抽一点时间制造一点浪漫。我前面已经推荐给各位，如果没有时间陪他出去约会的话，回家帮他干点家务，或者是下厨做一两道小菜，完了以后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结束之后窝在家里的沙发，还是可以将这种浪漫进行到底，那就是跟他一起看几部浪漫的爱情电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推荐几部我个人觉得很耐看很浪漫的老电影给各位。怎么办，回到节目当中来，我还是觉得我自己不能够从雪狼湖的情节当中走出来，那这个时间我们就透个私信，再来听听这出剧里面精彩的一些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被于毅所出演的那个坏人梁植陷害，然后被抓在牢里面所唱的一首很带感的音乐作品。 浪在叫，雪正飘，如此镜只听上朝，路正长走尽遥，任那孤单心里笑，情细乱爱已消，无向故高清月宵，若听到我的话，愿诉心声好醉调，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解此心到破掉，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啊，在变受雨扰，面似坦率心在笑，双手从未发摇，迎向天公被折腰，情共爱也烟消，俗世只堪风月照，洗不清擦不掉，是那斗争的浪潮，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再见，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走尽遥，任那孤单心里笑，人在世四方飘，就似根本不重要，水中花镜中摇，谁来到我风雨桥，就算哭笑中豪情未了，终于都会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对饮， 就算这世情难了，哦哦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啊啊，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心到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 啊啊！如果你有看过那出音乐剧的话，你会觉得这首《问月》真的很符合当时张学友所出演的胡狼的心情。他被陷害入狱，他在狱里面首先是绝望，然后不放弃。你觉得，哎，当时听到这支曲子，除了这种同情他之外，还有一种震撼。那我刚在听这支曲子的时候，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有几个会知道《雪狼湖》这出音乐剧，它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个人觉得，我在看完两遍之后的感受就是，它其实很像一部世界名著，故事非常简单，脉络人物都很简单，很卡通。你看到那个人，哦，那个人是坏人，他的装束和说话的腔调很标志性的，但是你看完了之后会觉得很值得回味，甚至会觉得很值得去记录或者说珍藏的一部戏。换一个词去形容，就是简单而又隽永。它大概讲的是有钱人家的两个小姐爱上了自家的花匠胡狼，姐姐名字叫做宁玉凤，她处在暗恋的那种状况，妹妹宁静雪和胡狼是两情相悦。可是这样的故事总会出现一个嫌贫爱富的妈妈，然后还有个标配，就是一定会出现一个有钱但是坏人梁植，他也同时喜欢宁静雪。故事发展，梁植会陷害胡狼被抓，后来他又骗宁静雪胡狼是怎样怎样一个坏人，完了以后宁静雪就跟他结婚了。再后来胡狼张学友所出演那个角色刑满释放，宁玉凤一直暗恋他嘛，就靠近他鼓励他，然后胡狼开始卖花为生，算是振作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宁玉凤的妈妈知道了，然后理所当然胡狼也就知道了宁玉凤的身份，然后也知道了宁静雪跟那个叫梁植的坏人生活在了另外一座城市，而且婚姻并不幸福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胡狼就决定一定要去找这个宁静雪。平安夜，在一个露天广场的演奏会中，胡狼终于找到宁静雪。宁静雪看到胡狼的时候是百感交集，也因为自己以为人父的那种身份而不敢面对胡狼，矛盾中就拔腿狂奔，消失在人群中。第二天早晨，街上传来了小提琴家宁静雪被杀而沉尸湖底的号外消息。胡狼听闻之后悲痛不已，此时老狼仙被狼的这种哀鸣所感动，就再次出现，所以这部戏还有一点神话。这个老狼仙就告诉胡狼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伤口重新返回去再看宁静雪一面，但是却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并且告诉他，如果在实现过去之前不能够返回现实的话，胡狼将会永远流落在时间当中。胡狼为了见宁静雪不惜天地一搏，时间真的倒流了，回到了宁静雪死前的一幕。雪从广场上飞奔返回家里，质问梁植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及所有的事情的真相，两个人激烈的争吵。胡狼从时间伤口这个时候就赶了进来，在纠缠之间，这个胡狼就开了一枪，谁知道打到了宁静雪的胸口，宁静雪就这样死了。梁植杀死了自己最爱的人，疯狂中呼喊着宁静雪的名字，就这样逃了出去。痛苦万分的胡狼抱着死去的宁静雪步入了湖中，虽然时间伤口的时限已到，但是胡狼决定与宁静雪永远在一起，漂泊在时间的永恒之中。在舞台剧结尾的时候，湖边 终于长出了代表着宁静雪和胡狼无限爱意的花朵——宁静雪。人们也记住了那个湖的名字，就叫做雪狼湖。后来张学友在一次这个采访的时候说，雪狼湖体现了他自己对爱情的感觉。他还说，在爱情上，这出剧的主角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正确的，他们都是很坚定地爱着一个对象。所谓坚定，其中有一个人对爱情的执着，两个人对爱情的坚持，到最后谁能坚持，坚持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它一直是我们探讨的问题。我最后说的这段话是相关报道当中的张学友自己的原话，从他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就算我们在观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觉得梁哲是个坏人，但是如果从爱情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人，其实他的爱情也没有错，即便他的手段卑劣，怎么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角色吧哈，就至少那份感情还是真的。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洁仪在这出音乐剧里的这首《一等再等》。 如果玫瑰可以顽强地开，想你的日子总能坚持下来，如果你还活在我的脑海，我有什么理由走开。时间慢慢变成尘埃，落在我脸庞，等待泪水把它漂白。曾经受过了多少伤害，都只为了证明爱的存在。我等待，再等待，有一天你会再活过来。花儿笑，花儿开，比我的眼泪流得更快，只想我醒不来。你在我梦里谈个恋爱，不怕一等再等，等头发斑白，你陪我走过那宁静的海。如果春天去了可以重来，等你的日子还算什么悲哀。如果从无能守候他主人，我又怎么舍得离开。时间慢慢变成尘埃，落在我脸庞，等待泪水把它漂白。曾经受过了多少伤害，都只为了证明爱的存在。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 前面已经说了，过了零点，现在已经是3月8号了，所以节目一开始，节目里头要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女性同胞节日快乐。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算是浪漫了一把，因为我们回顾了我个人觉得比较浪漫、比较经典的爱情故事。继续要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1988年冯翠帆执导，张曼玉和谭咏麟共同主演的《爱的逃兵》。这个时间来分享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爱的逃兵》。 天琴又在响，声音多漂亮，依然总遮不到我心伤。谁想不说一声，逃出情场，偏偏不懂怎么讲。未能让你将一生的寄望全投进这段情，编织幻象，如没法接受平凡的我，来日相逢必更受伤。何必一再说谎，化妆沉醉，但醉醒更长。从此天各一方，如果去像你想，愿你再不必记起藏身于远方。这次心空又再响，声音多漂亮，依然总遮不到我心伤。谁想不说一声，逃出情场，偏偏不懂怎么讲。未能让你将一生的寄望流进这段情，编织幻象，如没法接受平凡的我，来日相逢必更受伤。何必一再说谎，来帮美梦化妆，沉醉但醉醒更长。从此天各一方，如果对象理想，愿你再不必记起藏身于远方。这次心痛何必一再说谎，来帮美梦化妆，沉醉但醉醒更长。从此天各一方，如果对象理想，愿你再不必记起藏身于远方。这次心痛 谭咏麟在1988年所出演的电影《爱的逃兵》的同名主题曲。冯翠帆可能会有很多人说这个名字会有一点发怵，他是一个比较红的喜剧演员，他在 TVB 的很多戏里面都出演过配角，好像还经常演警察，留着小胡子，眼睛有点外凸。你要说具体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角色，一时半会还真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部电影，然后一看到电影这个导演的照片，你就会知道，哦，是他，他真的是一个疯癫又搞怪的导演。这是他导演的浪漫爱情喜剧，讲的是一个胆小鬼， 就是谭咏麟所出演的这个角色追寻真爱的故事。有网友说，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总是散发着一股无可救药的浪漫，而我觉得这部电影基本上导演保持的是有一些亦正亦邪的元素，而骨子里却依然保持着那种正统的真诚的情感。说实话，让我觉得有一些意外的就是，那么疯癫的一个喜剧演员，他亲自去导演，亲自去演这出戏，居然可以把电影导得有一点点像陈可辛后来的那种文艺家的气质。这部影片算是打磨得比较精细了，令人或喜或伤，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前半段你会看他会觉得，哎，好像跟以前所有的那种港产的喜剧片一样，让人捧腹不已，而后半段算是真情流露，却又如文艺剧一样让人哀怨连连。格调呢，我个人觉得跨度还蛮大的。谭咏麟以文艺青年的形象示人，一改他往日嬉闹的那种角色特点，除了精彩的演绎之外，他还唱了所有这部影片里面的歌曲，相当精彩。而我个人觉得其中最好听的当属这一首《半梦半醒之间》，一起来听。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好让接触感觉睁开双眼，醒来你两无踪影，再回到梦里，梦影相连。哦，爱你是梦是真，转眼改变。 节日的这一天说了这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主要是想提醒收听前的每一位男性同胞，不要说自己每天工作忙，每天要赚钱，然后太累了，实在没有精力去浪漫一把。我个人觉得时间挤挤总是会有的，不要找借口，浪漫一把，空一天时间 约一次会，哪怕不出去，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所说，亲自下厨准备一两道美味的小菜，然后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然后陪着他一起去看一部浪漫的电影。生活就是需要一点小心意，不是需要你花多少的这种精力或者是金钱物质上的这种代价。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些小心思的话，你们家那一口子一定会感动不已。好，再次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女性同胞节日快乐。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歌声当中祝福大家都能够幸福永远。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追逐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